regular broadcast, br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Apogee 101. But no glory.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of Apogee Special. 好啦，咁啊呢个不明来历啦 ，Papa J Special 啊，已经去到呢个第14集噶啦，咁亦都系今日呢个 last 啦 ，final episode 啦， 冇错冇错冇错。 咁啊今日咧主要系会 round 翻咧，就系之前咧13集咁就吞一次壳咁样。 咁样，今日都唔系嘅， 咁啊琴晚咧去呢个 catch up 嘅音乐会咧，咁啊有啲佢啲 band 嘅朋友，即系啲台灯声嗰啲人， 系， 咁佢无端端企喺我侧边，佢话咁 time machine 系咪真系梵蒂冈咧？咁我话听日帮你问下云海啦，咁样啦。喂，云海，究竟梵蒂冈系咪真系有呢个 time machine 咧？ 如果照嗰、那个威尼斯嗰个神父所个著作所讲咧，就应该系嘅。 咁佢话咧就话，哇！不过上一集阿 Moon 咧太深啦， 系 完全听听咗四次啦， 即系佢听咗四次听唔明， 有啲听咗三次听唔明，有啲人听咗两次就话，我终于 get 到少少咯。是要听到嗰个 Airwave 903, 同埋即係嗰啲即係咁样去到频道就可以耳鸣啲啲咁样。 係。咪但我觉得都好快脆啦，即係由第一集到14集啦，即係唔好再问会继续，因为都係讲明係14集就完。 有人问你会唔会继续咁 样。有㗎有㗎。 我会继续。 咪好14集完㗎啦。 咁啊即係本来呢就有个 video show 㗎。咁你个 video show 我哋场地问题啦，咁唔紧要啦，其实呢你係 miss 咗好多嘢㗎啦。即係 miss 就 miss 硬㗎啦，肯定。咁但係冇办法帮你唔到。咁场地方面呢就係搞唔掂。你攞咩出嚟？ 唔系，我就因为我今日再拎咗个饼带咧。 系啊系啊，头先我都系啊。 咁我要睇翻，我要讲翻咁。 系，即系呢个系真系好值得要话俾大家听，讲俾大家听一样嘢。咁啊，有一个片段咧， 唔系，不如我要讲翻个背景先。 讲你个背景先。 因为点解会有饼咁嘅带咧？个饼带其实咧，原即系因为技术性问题啊，播唔到俾大家睇啦。但系咧，我希望讲翻少少内容。但系讲翻内容之前咧，我要讲翻就系其实咧，而家喺美国嚟讲咧，其实如果你话。专注同埋认真地去制作一啲嘅所谓嘅 UFO 嘅Docu 文式嘅一个 配乐，我真系好中意，好型， 系 啲 beat 系。咁但系即系佢嗰个电视台咧，即系有个所谓嘅cable 式嘅电视台咧，叫 Sci-Fi 啦吓。 Sci-Fi 咁呢个电视 Sci-Fi 即系上次喺美国播 Taken 嗰个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其实如果你讲翻呢样嘢咧，你又俾我扯开 有， 唔系因为点解嗰阵时史蒂芬史德堡咧会揾呢个 Sci-Fi 呢个 channel 点石成金啊嘛，佢想。 都唔系嘅，咁佢反而唔揾一啲所谓大路或者系一定赚到钱嘅即系电视台咧，其实佢个立场都系觉得咧，佢认为而家大部分嘅小众嘅传媒或者小众嘅嘢咧，都系被压制多嘅。 佢就要帮， 其实系，其实佢又系有心去帮嘅。 但其实都另外一边可以显示到佢点石成金样嘢，即系佢摆一套劲嘢喺度啦，因为睇硬嘅呢套 系 睇硬嗰啲人 系 咁。就的確係啊嘛， 冇錯冇錯 ，rating 係砰升到真係， 係不過真係咯， 癲曬頭，係啦。咁你講翻嗰個背景 背景啊，咁所以 Sci-Fi 呢個 channel 咧就開始咧就因為其實 Taken 都係其中一個所謂嘅 試金石咁 啦，試金石啦 ，work 啦呢樣嘢 ，work 啦，同埋佢真係引到其他人注意，同埋真係開始啲人認真去對待 UFO 事件啊。咁佢就喺今年嘅6月中嘅時候咧，就播咗一套嘢啦，就叫做 Out of the Blue 嚇。咁呢套嘢咧裏邊咧就其實都好認真嘅，即係 好認真， 即係裏邊都講咧就係話佢其實佢用咗好多時間，即係講緊個製作人啦嚇，就用咗好多嘅時間咧，就去訪問咗好多嘅即係政府人員啦， 同埋好多唔同地方啦，有前蘇聯嘅一啲高官啦， 係啦， 有啲即係 Phoenix 鳳凰城喺1997年嗰個巨型飛碟飛過。好多 witness 見到，咁佢又訪問咗好多人啦。 冇錯冇錯。 咁另外即係又去到即係世界各地咁啊，要搜羅呢啲消息。 係啦，咁佢喺6月中嗰時播完，其實當地當然都有啲震撼啦，即係講美國 UFO 界啦嚇。咁但係其實你要知道，因為佢裏面係好少好少好少 UFO 片段，佢主要係講緊一個證據嘅啫，同埋人物訪問最重要。咁於是乎其實喺外國嚟講就冇買到呢啲片嘅喺外國播嘅，即係淨係喺美國播咗嘅啫。咁所以咧，即係嗰陣時，所以我得到呢柄帶嘅時候，我就一路睇嘅時候，我覺得其實反而佢呢柄帶係仲正過所謂啲 UFO 片段，咁但可惜咧，即係而家到而家嚟講，香港就應該播唔到噶啦，即係冇。 你睇嗰陣時有冇諗起我咧？ 谂起你乜嘢啊？ 谂起话我都要得一饼俾人， 所以我咪有得饼俾你咯，你明唔明啊？咁就所以咧喺美国六月播完啦，咁而家世界各地都冇其他地方播啦，咁、样 系咪可以订到嘅呢、這个其实？ 照我所知咧， 因为咧 美国 系 LMF 嘅成员啊，阿老詹佢话咧，阿挺咧都话我话咗俾你听啲饼大啊嘛，有一饼咁嘅嘢，我都订咗嚟紧，系咪有得订咧？ 如果照我所知，应该美国有一部分嘅所谓嘅 UFO 嗰啲卖 UFO 嗰啲嘢咧，专门店就应该可以订，但系佢有啲规条，即系你要睇清楚每一间嘅规条咯。有啲就佢唔会俾你订出国，有啲俾你订出国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你订都好事嚟嘅、 好事嚟噶，因为咧如果你订到嘅话，即系你睇到咧，你一开始你就已经 但系千祈唔好 已经会咁噶啦 吓，即系但系你唔好用一种即系讲紧要睇好多 UFO 片段嘅心 态。继续讲呢样嘢咧，其实话俾你听，即系你呢、這个要超级中意 UFO， 你中意听，你真系想 find out。是真相真定假的你就去看这件事，因为是一个 documentary， 是讲嘢多的， 是 在我访问的人是很行的， 是没错， 不是讲少的，真的是那其他即 UFO 片段都有的，但就不是说是 很少， 哎呀这些文明应该飞碟咯，就不啱这一类看， 是没错没错没错， 即是 喜欢这样看 UFO 东西的你就不要看这些， 即是哇这个真定假，你已经是过了这个阶段了，你看这个是不是估计真定假 了，已经是很初级的了，如果你这样 讲 入门关翻 嘅啫，或者买云海系列咁 样啦。 咁啊，咁嗰啲即系片段咧，一开头咧就有一个咧，我好正嘅，我未见过啦。即系你就话，切呢啲见过晒咧。 我几时同你 讲？我即刻打俾你话，哇呢啲劲我未见过。咁点样未见过咧？有一粒光啊吓，有一粒光就唔知边个影到啦。嗰个唔系 animation 嚟啦，系嘛？ 你讲紧边粒光先？ 第一个。即系第头嗰几个镜头嚟噶啦，有一粒光橙橙地色嘅， 系 咁就喺半空，应该系啲类似试飞嗰啲人成功嗰啲，应该系人类嘅， 你知撞落地下嗰 系啦，因为人类智慧、就唔识揸人哋嘅高科技嘢咧，就好似飞飘下飘下唔稳定嘅得啦，跟住佢铲落地下 ，boom， 系 铲起咗就冇碎到噶嘛， 冇碎到， 跟住佢片翻上去，即系直情系好似。石僆仔咧，你咪揾啲扁嘅石片水面嘅， 咁咪 彈嘅，咁嗰啲又淨係彈咗下，彈落第二下時淨係全架粉碎， 係啊， 呢個 係 真嘅， 呢個真嘅， 呢個片段喺邊度？ 呢個片段其實好耐之前已經有啦，不過問題佢唔係 Area 51， 佢喺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基地， 呢个威声 系啦，威声 传呢个威声就 系 嗰度啦， 系啦，因为威声 好劲， 都系核弹设施之一啊嘛，咁变咗佢个呢段喺嗰度，当时如果冇记错，应该佢系当时一个军即系军事控制嗰啲人员拍翻嚟嘅，咁但系呢段片已经放晒出去嘅，即系好多人已经有 吓，咁唔紧要啦，你睇呢个片嘅时候，如果你听咗今晚嘅节目之后咧，你睇咧都唔紧要嘅，因为咧系全即系全英文啦， 全英文 咁亦都咧就系即系你可能我净睇睇。播两次噶，即系 make sure 每一句听晒， 系 万镜又睇啊，即系睇咁 check 嘅。 咁你即系听完之后，你觉得啊，系系咁样啊， 唔系即系。我想讲嘅就系咧，以前嘅 UFO 带咧又好 document 又好，乜嘢都好啦，以前嘅片段都好啦，咁可能有访问好多人噶，有啲可能访问啲市民啊，或者有啲访问啲所谓 UFO 专家，但系通常呢啲人就会即系 challenge 佢噶嘛，话切呢啲人可信性几高咧， 系啦系啦， 咁但系呢一饼带里边嘅人就系因为你如果你要 challenge 佢咧，你就要同佢嘅军官嘅军衔啊、地位啊， 即系成个国家个国防部都信呢个人嘅，以前 系啦，冇错啦，冇错， 你信唔信就即系 up to 你啦， 即系而家嗰边大家讲紧呢啲人， 但系呢啲人系嗰啲直情系国防部五国大厦嗰啲直情系，佢话佢自己系 on top of the government， 系佢直情睇成个政府，即系佢有啲咩系即系第一个会佢知啦， 系 同埋佢话所有嘢啲文件咧，如果见到 UFO 嗰啲系，即系有一个讲啦，就系嗰、那个Philip Castle，Philip Castle 话。所有啲文件咧，即系话系，只不过系 brain to brain 嘅， 系 head to head，head to brain 啊， 系唔会写出嚟嘅， 系， 即系写出嚟嗰啲已经系冇咁 classify， 冇咁 top secret 噶， 因为佢话写出嚟嗰啲其实已经有啲问题噶啦嘛，即系话你始终会有谂嘅机会俾人睇到噶， 系啦，咁佢已经系冇嗰啲嘅，咁我觉得即系除咗个第一个片段有啲 UFO 嘅即系片段之外，我最震撼到我嘅咧就系佢第一个佢嘅， 即 Phoenix Line 嗰个。 唔係 Phoenix 係之前未去到鳳凰城， 你講緊之前嗰啲片， 就係呢、這個嗰、那個 Dr. Frank Drake， 咁呢個人咧就係一個 astrophysicist， 即係啲天文學嘅 physics， 即係物理學家啦， 物理學家啦，佢咧。 就好劲啊！呢、這个真系我听咗之后，我都觉得哇，咪真系计到一条咁嘅 equation。 哦，你讲紧嗰条数啊？ 叫 Drake's equation 啦。 系系。 咁佢咧就呢、這个即系 Dr. Drake 咧就即系就写咗条 formula， 即系计咗。就咁喺 Milky Way， 即係呢個銀河系啊，就咁喺我哋而家生存緊嘅喺呢個銀河系裏面有幾多個 communicative civilization， 即係溝通 溝通到嘅 文明 文明嚇。嗱、啊，聽住啦， 做咩無端端 喺呢個 Milky Way galaxy 裏面 alone 已經喺佢嘅 equation 上面計到係過十八千萬，係有一萬個 communicative civilizations。 一萬個， 一萬族人啊，即系唔系人啦，一萬族生物啦，咁、当地球咧，人類係一族啦，唔即系地球所有嘅生物係一族，系咪咧？ 唔系嘅，我哋人類都係因為唯一溝通到嘅，系啦，人類咯， 海豚都溝通到噶， 未識 佢哋互相溝通， 佢未識用到儀器啊嘛。即系我谂佢哋嗰个计算方式 喺佢哋嘅世界可能唔需要仪器咧，点叫仪器？佢哋个佢哋个脑咪仪器、 啊、好啦好啦，全部地球系一族啦。 佢哋佢哋听嗰啲嘢都系好劲。 系系系系 啊，即系 A 啊， 系啦，全部地球系一族啦，系继续系继续讲系。 好，我当地球咁几一族啊？你话咁呢个喺 Milky Way 系 communicative civilization 系有一萬族啦，咁仲有一个咧、就即系个科学家之后讲啦，佢话呢一个我哋系 based on Drake's equation 啫，系去计咁究竟呢一个无限嘅宇宙，系有几多 个可能性嚟沟通嘅 communicative civilization 咧？佢话呢一个宇宙保守估计，即系有咗哈勃望远镜之类 click clack 之外，已经系揾到。即系 billions of galaxy 啊，系数以亿计嘅类似银河系呢啲咁嘅 galaxy 星河啦， 星河系嘛？啲星河，咩星河里面咧，系每一个星河里面都有 billions of stars， 亿万计嘅星体。咁大家谂下，会唔会 净系得一个地球？ 喺呢亿万计、以亿万计嘅星河，里面。再乘以亿万计嘅星，得地球有人啦、This stone is run by Marshall Law. I'm Warren G. Arthur Marshall. So, Warren G. just big up yourself every time. Cause you don't know, say, you rule. I got the daring.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 had to shoot the sheriff. It was just a vibe. He mistaked me for somebody who was live. For more than many murders, LA's a war field. We keep eating war shit. Streets keep souls, young brothers lose control. I seem to maintain through this. Watch where you kick it, they'll put you in a twist. And it ain't nobody like my down ass homie. And the police always trying to pin some bullshit on. I keep away from fools.They do crime in the track. Cops got guns and cuffs and sell the stuff you in. I got the daring,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 can think about this story. I got the daring,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They trying to stick me with some that I did not do. You know who, the boys in blue. There they go with their assumptions. Slavery's over. Let us have something. Why you wanna pull me over? Cause I'm bumping, I just made a new song. My profession is music. Your profession is protection with gas. Then use it on him when he's trying to take my life away. I'm just trying to live my life today. So I keep away from fools. They do crime in the track. Cops got guns and cuffs and sell the stuff you in.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 can think about this story. I got the sheriff.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 can think about this story. I shot have to share. I didn't shoot the deputy, I didn't have to. Cause in this gang, they always trying to flash you. And leave it to the cops to find out who did the murder. They harassed the wrong plan and arrest the wrong man. Now homie J-Dog got stretched, but that's okay. Cause I'ma work for life, so you can see another day. A homie's a homie, a fake is a snake. Straight gang from the pen, from the homie J. So I keep away from fools, they do crime in the track. Cops, cops got guns and cuffs and sell to stuff you.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m not the sheriff.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Fire! Make one shot for the man Warren G. I lick two shots for the Jeep and family. I lick three shots for the LBC. I lick four shots for the Jamaica and Posse.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m not the sheriff.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m not the sheriff.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m Warren G. I shot the sheriff.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歌名就叫做 I Shot the Sheriff。 Scholars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undertake a painstaking work of piecing together bits of ancient biblical scrolls found in a mountain cave near the Dead Sea. Over a period of 200 years, Papa J's last great batt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light and the forces of darkness. 系啦，呢首歌即系听嘅时候，大家都即系可以即系谂下咯。你即系得闲谂下，究竟即系会唔会我哋系即系唯一嘅生物咧？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真系即系天煞孤星啦，我哋系孤独终老呢、這个地球嘅，系孤儿咯，被遗弃嘅一群咯，其他人去晒边究竟？ 即系冇咗其他。但系得意嘅地方就系人类竟然系相信呢一样嘢多过相信有外星文明咯。咁呢个系一个几奇怪嘅现象。 但其实谂下，如果喺即系喺。在好即系几千光年远嘅宇宙嘅另外一边，即系可能都有个同样嘅地球，但系就唔系一班咁嘅人生活，佢哋可能真系凌空，即系嗰啲科技系好劲嘅。其实我真系好想去有一日，唔知我哋下一百年会唔会有机会睇到呢样嘢？因为嗱喺呢一百年系真系好夸张， 系冇错。我谂可能我哋嘅历史可以压缩嘅，因为呢一百年已经发生咁多事，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咁嘅，即系嗰日咧同啲朋友倾开偈，我话其实因为呢两三年其实系一个几奇怪嘅即系年代嚟嘅。 嗯， 即系过咗千禧年之后咧，尤其是啲人咧，而家无论系嗰啲高层人士又好啦，无论系一啲所谓情报人员又好，等等嘅人咧走出嚟咧，都讲好多所谓嘅政府嘅秘密出嚟噶啦。尤其是系 UFO 界啦吓， 即系好似大家都觉得好远啊，呢个世界就快啲爆啦。 即系好多呢啲人走出嚟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咦，即系其实应该我哋喺可见嘅将来系有啲一定有啲嘢发生嘅，即系如果冇理由佢哋即系咁够胆或者系咁被批准地去开始。所谓嘅向民众有啲意识嘅灌输啦。 嗯。 咁、 嗯、 如果系嘅话，我觉得我哋未来即係我甚至我乐观啲添。即係我所谓嘅乐观即係可能我哋会见到一啲另外嘅文明，可能喺我哋十年至二十年内可能有机会嘅、嗯。即係我觉得有机会嘅。即 係当 然、 這個、 当然我话呢、這个呢个乐观系讲緊即係有机会面对呢啲文明，但啲文明未必系好噶嘛吓、即系呢个，所以我乐观都有个保留嘅 吓。咁、喺未入到最肉，即系呢饼带之前咧，其实佢 opening 都有好多嘢咧，即系好 interesting 嘅。 系 咁，譬如佢有一句话咧，就系、是、我哋其实而家地球咧，佢哋最近嗰个星体，即系有机会、就 是、接触到啊， 接触到嘅，即系吓，就系 4.2 光年远嘅，即系 4.2 light years。 嗯嗯嗯嗯。 咁、 嗯、 就你知道成啦，一秒光就行就系108,000里啊，系嘛？28,000里。10万，我唔记得咗添你啦。 OK， 系几多啊？今行两里咋嘛？ 系继续讲，继续讲。 每秒每秒行咗里半嘅啫，啲光。咁啊，总之系好远啦。 系。 咁啊，以光年计，即系你一即系光都要行四点二年咯。 系啦， 以光速行都要行四点二年先去到。咁佢话咧呢个咧，佢话通常即系地球上嘅啲政府咧，通常都会用呢一样嘢嚟 deny， 即系嚟即系否认一啲 UFO 嘅出现。咁佢话点解会要否认咧？就系呢一个理论啦，就系话嗱，最近我哋嘅星体 都咁远啊， 都喺四点二光年远。如果佢要嚟嘅话咧，即系根本就即系冇乜可能啦。佢哋会讲，佢话如果以人类咧登陆月球嗰个速度，去呢一个四点二光年远嘅星咧，系需要过十八千万。十万年嘅，系要十万年，咁未计带几多油，因为我哋仲系用紧低科技嗰啲油啊嘛，唔系宇宙嘅永恒能源啊嘛，即系嗰啲系嘛 ，so call 系冇错冇错，即系我哋用紧一啲最落后嘅资源， 行十万年，即系你要喺嗰个飞船上面咧，你即系要挪亚方舟咯， 或者好似系 Star Trek， 带个吉他个老婆， 企业号咁啊， 要带一扎老婆啦， 晒， 点解唔使？要起码要带十个老婆啦，同一时间十个，十个里边生。十个出嚟唔同，即系同父异母。 你而家当嗰啲非常蚂蚁走咩？ 咁跟住先可以快速咁样 produce， 跟住要教佢哋嘢咧，要教佢哋关于飞船嘅嘢咧，喺上面点样运作嘅嘢咧。跟住先再，而家讲紧十万年嗰下。 你硬系要咁样，唔系，但系你嗰边都讲到啦，即系啲科学家都讲紧一个 point， 就系佢都希望用啲所谓嘅即系虫洞理论啦， 系啦，虫洞理论啦，但系佢话你可以 ban 个宇宙啊嘛，点 ban 啫？ 咁唔系嘅，因为我哋 而家都系讲啫嘛， 系，但系个问题系我哋而家用紧我哋而家现知嘅物理理论咧，其实都好 out 噶啦嘛，即系有啲，即系我相信啦，呢几年其实物理学嘅发展应该都会几快嘅，甚至而家你如果睇啲即系讲 science 啊 space 嗰啲资料嘅，即系新嘅资料，其实而家好多即系喺外太空里边出现咗好多奇怪式嘅天象，例如黑洞以外，而家发现白洞啦，即系又有可能有啲说叫做 mirror matter 啦，即系一啲嘅镜状物体。出现咗等等等等嘅嘢，咁其实呢啲嘢全部其实可能已经喺我哋现知嘅物理学范围，其实系唔知噶嘛， 唔知系啦， 即系可能我哋所过咗几年咧，可能所谓嘅虫洞理论其实可能只系一个 click 嘅啫，已经就知道 去咗第二个空间。 即系我有个好简单嘅比喻嘅啫，如果你澳洲人玩回力镖咧，嗰、那个回力镖飞出去其实系计嗰个角度，计嗰个标准位，咁啊飞翻翻嚟，但系点解？呢、这个咁天然嘅现象，净系以前呢个澳洲土人会发现到咧，其实都系嗰个 click， 即系嗰个思维谂到，咁就做到。 其实佢都系无端端飞一嚿嘢，可能地下执咗咁，佢浮 系飞翻嚟咁样。即系我觉得而家物理学现象就系咁咯。 好啦，翻翻嚟咧，另外咧就再想讲下咧，就有一个佢话，即系如果地球人咧，即系以光速，即系有一日真系发明到一个，即系我哋可以以光速飞行咧，佢话呢个咧系一个 scientific fact 嚟嘅，即系一个事实嚟嘅，就唔系一个我哋即系 科幻 虚而估计 belief 咁样，唔系啊吓，系一个已经系 confirm 咗嘅事实，就系话如果我哋系能够用即系时光机用光速飞行咧，飞几个月。翻翻嚟地球嘅时候，地球已经可能过咗几千年 或者几百年啦。 佢话几千至，佢话佢系估计唔到咯。 系系， 即系过到几百、几千或者系成亿年， 即系时间唔同咯。其实两个地区嘅概念。 佢话佢翻到嚟嗰时系会有一个即系一个 shock 嘅，即系哇，原来玩完啦，已经冇晒空气啦，已经吸晒你俾啲人， 我哋已经死晒啦，地球啲人。即系唔系，所以而家啲人咪啲科学家就要好努力地去进行呢个所谓虫洞计划啦。即系头先我哋咪后咪讲开嘅，即系就算我话而家呢个时代，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吓，就算有科学家真系揾到个 click 啦，即系话其实佢揾到一个走盏位，可能真系好 可以 flip dimension， 系啦，可以 flip dimension， 可能做咗个虫洞，可以制造虫洞出嚟，好似个随意门去到另一个空间。就算而家呢一刻啲科学家发明到咧，其实佢都唔可以公布或者唔可以。即生产啊？ 点解咧？ 因为其实而家呢个时，我哋而家呢个时代系其实都系一个虚拟世界嚟噶嘛。即系我哋所有嘢系依赖股票啦、石油啦、资金啦。即系例如，如果个随意门一发明嘅话，咁所有航空业就瘫痪啦。所有人就失业啦，地勤人员唔使做嘢啦。货柜运输业全部唔需要啦。咁其实我哋呢啲建基于就系股票市场啊嘛。咁股票市场又建基于咩？就系石油市场。咁所以我嘅谂法就系点咧？当25年后啦。即系我哋呢一代见到噶，25年后应该我哋所有嘅科技又好，我哋嘅生活模式又好，应该有个大革命噶啦。因为25年后，其实而家大家都即系如果你哋其实上网 check 翻或者问一下 問翻下石油工業國家嗰啲資料咧嚇，其實都已經可以好肯定，25年後咧，我哋嘅地球所有嘅石油咧， 已經俾啲美國佬肥曬啦。 唔係淨係佢嘅，我哋都有。 佢係咁狂肥你㗎，佢玩嗰啲飛電單車啊，嚇飛咩啊，嗰啲咩 Bigfoot 啊，係嘛？全部都係玩油。 咁啊，全球都係用油。 每一次個火箭肥幾多油嚟？ 係咪所以？我哋系以25年后，原则上应该都系会耗尽我哋全球嘅石油。 嗱，而家讲25年后啊，系唔系？ 我哋睇到 啦， 系。咁你谂下，其实我哋而家所有嘅电器，除咗电子之外啦， 全部系油， 系啦，都系用油啦。你飞机又好，火车 呢个其实系完全唔符合呢、這个嗰、那个宇宙。永恒能源嘅 theory 系啊，冇错噶。咁因为而家其实所有科学家、所有政府其实系压制一啲天然资源发展噶嘛，即系例如好似太阳能，其实佢哋唔发展噶嘛。风力系发展得好少噶嘛，地热发展 系咯，嗱咁啊，太阳能好少噶嘛，即系一早已经知道有太阳能呢样嘢可以 work 啦。即系譬如你屋企可能都有个榜，而家系即系一开灯佢就即系着啦。我屋企一个啦，即系我阿妈日日都讲咁嗰个，因为咁啊，即系都系太阳能嗰啲嘢嚟噶嘛。嗱。咁多年前，即系几十年前已经有啦， 系啊， 都发明到一个太阳能嘅，真系即系好入，即系 民用啲嘅， 民用啲，譬如太阳能电饭煲咁有冇咧？ 唔系你谂下，而家我哋几多人仲系升嘅太阳能嘅，系咪先？咁点解我哋民用嘅全部唔发展？就因为其实系建基于石油市场啊嘛。即系其实系一个好实际嘅嘢嚟嘅，即系所有都系有钱佬控制住嘅地球世界。咁所以到25年后，咁所有石油完啦，原则上真系冇噶啦，即系因为石油系唔可以。製造出嚟噶嘛，即係石油就係因為以前幾十億年前嗰啲化石壓，即係所謂生物啦、所謂恐龍啊等等，變成一啲所謂石油。而家我哋用呢啲嘢去發電、發能源。咁如果去到嗰陣時，所有我哋用得嘅嘢都係冇石油去供應嘅時候，我哋就需要去生產另一個系列嘅嘢咯。即係例如嗰陣時，可能就會係磁場發電嘅嘢可能會多啦，可能反地心吸力嘅裝置就開始盛行啦。即係應該係我哋25年後就開始會做呢啲嘢咯。 即係而家嗱，即係如果用翻美國嘅分科技嘅進步即系而家佢哋已经有嗰啲科技噶啦，一定。如果25年后要用嘅话， 即系佢哋应该用先咯。 佢哋已经有啦，而家即系已经研制成功。即系譬如而家你见到嗰啲战机话咩，报纸嗰度话最新型嗰啲，其实20年前佢哋已经有 冇错， 即系一个咁嘅比例。 啱，你谂下，其实好简单。如果我哋喺几年前咧，美国唔系所谓公布解封一啲嘅最新嘅飞机战机，佢话黑鸟系已经系最新噶啦嘛。 其实系最落后啦，佢哋嗰度。 你谂下嗱，如果你有废翻查记录，当年1972年10月9号，阿拉斯加两个议员揸小型飞机失踪咗嗰单嘢咧，即系所谓嘅阿拉斯加百慕达三个州啦吓。当年就系派出黑鸟。战机咧系做地下即系地形分析嘅拍摄工作，系1972年啊， 系咯。 咁佢几年前先至公布呢嘅最 top secret 嘅嘢俾你听，即系话公开啦咁样。咁而家唔公开嘅，即系讲紧系30年前嘅科技， 系咯。嗱，即系佢一定有咯，即系地球上一定已经有人。是掌握到呢啲宇宙永恒能源嘅名脈， 係 嘛？即係嗰啲美國科學家已經係研究到，即係可以轉粒子啊，將個鐵變咗軟淋淋啊， 係啦，嗰啲係用納米技術咯，係啊。即系而家，即系其实个科技去到咁咧，我觉得你讲得啱啊！即系其实而家应该发展到一啲好新， 好 埋唔需要石油，唔需要煤。 你一睇应该系个下巴系跌咗落去，即系 lock 住上翻嚟嗰啲噶啦。咁啊，即系。咁你一路睇個，即係講翻嗰個 Out of Blue 啊，咁咧一路睇落去嘅時候咧，我即係佢有分析咗幾單，好經典。 我想接住你個餅，我唔記得咗。就係你頭先你咪講開， 你冇寫 啊？你冇，咪因為頭先你講開咪最開頭嗰時播咗少少嗰啲 UFO 片段嗰啲嘢，得幾段嘅。反而開頭嗰幾段裏面有一段咧，我覺得係最精彩嘅 邊段啊？ 就係咧，應該佢係攞呢個蘇聯太空總署嗰邊喺國際太空站咧，咪開頭咪影住個人造衛。即系讲紧喺太空度影紧相啊！嗰阵时影紧个人造卫星，即系佢 pan 翻转头，即系阔咗个银幕嘅时候咧，佢就见到个人造卫星嘅左边，好即系 唔知几遇到佢嚟啦，有一嚿嘢喺度发光嘅，你记唔记得嗰幕啊？咁佢就 zoom 近，就系一个长圆筒。 哦，系， 后边就 系好似有个电筒咁样。 系啦，但系嗰个系讲紧系个地球以外太空，喺国际太空站影出去嘅嗰幅嘢，即系嗰个片段 喺地球以外嘅国际太空站上边 影落去嗰个太空嘅位置嗰嚿嘢嚟嘅，即系唔系地球嚟嗰、那个。 系咯，唔系地球嚟嘅，太空嚟噶嘛？ 太空嚟嘅 悬浮嘅时。 系啦，嗰嚿嘢。 系咯， 嗰个都系好，我反而觉得嗰个好精彩。 那個不是 animation嚟噶嘛？ 嗰、那个唔系 animation， 真嘅， 嗰、那个系真嘅片段嚟，系啊。吓，嗰、那个射嗰个导弹嗰只 animation 啊，但系个开头嗰个喺国际太空站见到个圆筒形嗰个 UFO， 好似一个调转咗个电筒 咁啦，系啦，好似嗰个就真嘅，所以我就觉得哇，其实你谂下 NASA 喺国际太空站或者 佢有几多 footage， 系啊，如果佢攞出嚟播佢嗰啲 video show 先好睇啊，所以呢啲 video show 你睇唔睇都冇乜所谓，不过你都 miss 咗噶啦都， 咁唔系嘅，都有机会嘅吓， 咁啊嗱，即系嗰个佢有好多嘅个案啦， 系， 有啲真系唔系话而家唔系讲紧嗰啲1947年嗰啲，即系你仲系细路仔或者你未出世或者即系已经系几廿年前嗰啲旧嘢啊，而系讲喺1997年， 嗯， 系1997年 嗰单系咪？ 凤凰城吓，凤、凰城嗰单嘢真系夸张，好多人自己都有 camera 影到啦， 系冇错， 电视有记者喺现场指住后边啦、后边都有人影灯啦， 系啦系啦， 播啦，即系佢哋个电台讲啦， 系， 跟住佢有议员啦。有晒出嚟啦，跟住佢话嗰个，我觉得最俾到个影像，我除咗睇嗰啲即系嗰啲 footage 人哋拍嗰啲，就佢就话嗰个有个女人咧就走出嚟话咧，佢话嗰个飞碟啊，嗰个母碟啊，直情系佢哋讲系 mothership 咁样，直情一只 ID4 啊，大佬酷 都啱噶啦，嗰只系啊， 系咯一个 V shape 嘅 ID4 咁样嘅情况，佢话咧，佢话几大只咧嗰只嘢。唔系嗰啲啊，嗰两粒嘢系咩咩边度啊？唔系呢啲啊，系你攞住张报纸掀开佢，两、手揸住两个报纸抹到最开个边，举到最直只手系遮唔晒嗰只嘢。 嗯， 哇！如果俾我见到我直情吓，真系我都唔知道要谂下做阿小春嗰个手势，亦或做咩手势咧？真系要，即系要 come on baby 嗰啲咧，啲 hip hop 啲噶嘛要做。 唔系，所以谂下当时凤凰城嗰啲人个反应。是应该可以是好夸张。 你抹到张报纸是伸直咗是遮唔晒嗰个飞碟。 是冇错。同埋嗰时佢讲緊嗰个飞碟呢，即係因为嗰时嗰单嘢都好大件事啦。即係佢话係除咗喺凤凰城低飞之外呢，佢係慢飞。 慢飞冇声係冇声。 係冇错。即係佢又原则上係由亚利桑那州嘅北边飞到去凤凰城上空，再飞向南边咁样飞法。咁、你谂下，如果一架咁嘅嘢，即系佢仲要讲到有啲人目击咗两架战机上去追截添嘅，咁变咗你谂下，如果咁嘅情况一个全黑啦，佢哋话系形容全黑，有几盏灯就系、是、V 字形，好似三角形， 系啊，即系你最恐怖系慢低飞冇声啊嘛， 俾你 同埋唔系得三个人见到啊嘛， 系冇错冇错。不过我觉得个饼带咧呢度呢间 case 其实讲漏咗一啲嘢嘅，因为咧。我唔知系特登定系咩啦。 咁你而家讲啊， 咁就系佢嗰饼带里边，佢冇提到就系佢1997年3月13号就发生呢单嘢嘅，咁14号就全面广泛报道啦。咁其实咧系过咗大概一年咧，系1998年嘅1月13号咧，其实呢架嘢咧系重新再出现咗一次嘅，即系都系喺凤凰城，都系喺佢哋嘅城市上空低飞飞。 跟住有一个市民话，佢话我有个朋友问我，会唔会系我哋嗰啲 B-52 啊，即系嗰啲 bomber。即系美国去炸伊拉克都有出 B-52 嗰啲巨型轰炸机，佢话吓 B-52 嗰啲叫巨型轰炸机，佢话呢一只 UFO 一边翼都可以摆廿架啦，随时，喺廿架喺上面晾喺度嗰啲。 同埋嗰个 夸张到， 即系同埋你谂下嗰架嘢完全系冇声咧。 其实大家而家话俾你听，你唔系讲紧科幻小说，唔系睇咗一本书或者睇一出戏，而家话俾你听有只咁嘅嘢。而家系凤凰城，真系美国而家嗰个凤凰城， 系 嗰啲市民好多人见到系低飞慢飞，仲要系飞咗好耐， 同埋佢真系多人见到到点咧？多人见到到嗰阵时候，我哋即系我同阿 moon 去呢、這个， 你特登收到风就飞去睇啊？ 唔系之后嘅，咁之后咧，我哋去飞去新墨西哥州嘅途中，我哋就停咗喺凤凰城嘅机场咧、我哋就系由飞机开始到 访问， 系啊，即系飞机开始嘅上面啲市民到佢转机嗰时嘅，即系嗰个所谓嘅机场，都一路访问嗰啲人咧。 我哋系问到好多人，即系讲紧凤凰城嘅居民啊吓，佢哋系目击到嘅，即系佢哋直情睇到嗰个只嘢，睇到几盏灯喺度着，睇到 我哋知有几多人，即系香港餐厅落街问三个有两个睇， 系类似咁嘅情况。即系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仲要觉得呢啲嘢系不存在，其实都几奇怪咯。 即系嗰个都唔知系咪嚟自外星咁就系咪先？但系佢冇声，你已经觉得奇怪啦。即系你已经觉得可能你觉得佢唔系外星咯。咁我又唔敢肯定佢系咪外星嚟啦。即系佢有好多 UFO 即系代表系不明飞行物体啫。佢冇话你系嚟自外星嘅不明飞行物体，而系嚟自本土嘅不明飞行物体，系咪先？咁但系点都好，佢冇声，咁大只嘢喺空中嗰度飞咧。咁如果系地球嘅嘢，我都觉得非常之骄傲。唔有啲咁嘅科技喎， 就算有啲人话可能系美国啲新嘅科技嘅战机等等嘅嘢， 值得骄傲。 咁我都会咁谂嘅，就系佢做乜鬼要将一个最 top secret 嘅嘢喺一个城市上空漫飞俾你知道佢嘅秘密啫？ 佢应该就系要吓你啲人咯，试下得唔得咯？得唔得咧？系咪咁咧？ 我又觉得完全唔会咯。 试下啲本土嗰啲人， 即系因为如果你睇惯美国政府所有做嘢方式咧，一定唔会系咁嘅。即系佢哋可能离远几千万丈，佢已经话你千祈唔好入嚟啦。嗰種嘅態度噶嘛，即係如果嗰個係佢嘅 top secret， 但係美國人有一個信任，係佢哋覺得你如果你永遠都繼續 deny 一樣嘢咧，就永遠都人哋都唔可以話係你有或者係咩啊嘛，即係你永遠就係我係有啦，但我永遠都講大話，永遠都 deny， 我話冇。咁佢就即真相永遠都唔會咩啦，即係佢哋有咁嘅。 但我就唔信嗰架嘢係美國政府嘅所謂秘密。 即係你唔信啫，但係我係由如果諗兩邊嘅話，即係 balance 翻，即係唔好咁偏激啊！一定係外星啦 ，ET 渣啦，定係如果係即係 balance 翻嘅話咧，即係就算佢唔係 ET， 都好勁咯。 唔係，如果你邊邊有導彈，應該擊落佢嘅當日係。 Sunday and every Friday night.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啱啱听过咧就系 Rialto 嘅 Lucky Number 嗰个，系嘛？得唔得啊？咁嘅定？你哋系都要话得噶啦，系嘛？系啦，咁啊，云海， 我哋讲下嗰个刀山 嘅。咁啊，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 系咁快。 咁啊，嗱，嗰个片咧，即系睇耐咧。嗱，头先我嘅凤凰城咧，就即系睇过啦，大家可能听过。如果有兴趣，或者系上网再自己即系搜罗下啲消息嗰啲资料上嘅嘢，就嗰个系夸张噶吓，真系夸张嘅。咁另外一个呢个都几夸张。我曾经都讲过嘅前几集，但我今次都可以 detail 啲少少 讲。好啊，好啊，好啊。 咁就你睇过咯，嗰个即系嘅嗰个军部嘅摄影师。 系，冇错冇错。 咁佢就专系负责咧，就系拍摄嗰啲即系是非啊。 唔系，其实佢讲紧嗰个地点咧，其实佢原则上就系嗰、那个，即系嗰个队伍就系军部嘅摄影师啦。 吓、啊，军部摄影队、啊。 但系嗰队佢讲紧个范登堡空军基地咧，咁、就系原则上系专注于导弹发射。 系啦， 即系到而家今时今日都系讲紧导弹发射。 佢、就系负责拍摄啲导弹试射啊。 系啦，系啦，系啦。但佢就唔系喺范登堡嚟拍嘅，佢就话去咗个 Big Sur 嗰度。 系啦，因为佢要拍 加 利福尼 加州嗰度啦。 但系嗰个系火箭嚟噶， 导弹发射其实。系咯，你可以当火箭发射咯，但系佢系导弹嚟嘅，即系佢都系导弹嚟。 有导弹头， 唔系即系将个导弹咯。 但系佢系射咗去太空嘅啫，佢唔系射咗第二个国家噶嘛。 唔系，佢系试验性质啊嘛， 射出大气层去出边噶嘛，系咪？ 照我所知，佢射出去嘅时候，其实佢都会落咗去太平洋咯。 嗯， 即系佢会翻翻入嚟落太平洋，因为佢都系试射导弹噶嘛，所以佢会喺 Big Sur 嗰度去拍，即系喺加州嗰个所谓最边缘嗰个海岸度拍翻去，咁样拍翻。 咁你知道啦，大家见到最近杨利伟升空嗰啲片段啦，你都知道即系火箭发射系点样， 系， 同埋个速度要几快啦，唔知你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即系。要几快先可以冲出大气层啊之类咁嘅嘢啦。咁佢呢段片咧就系呢一个空军嘅摄影师啦，即系摄影师队嘅嗰个 cameraman 咧，就系拍住嘅。 系 佢话即系一点火嘅时候咧，一点火嘅时候咧，咁啊全部 camera 就 roll 噶啦嘛。 系 咁啊，佢都 roll 埋一份啦。咁啊 roll 完之后就佢就每一次咧都系咧 roll 完之后。掹啲飛輪出嚟就即晚就去衝噶啦， 系就會 send 咗過去 NASA 嗰邊 嘅，系啦就衝噶啦。咁但系今次咧，嗰、那個導彈試射之後咧，拎咗去衝曬啦，但系啲飛輪冇翻過嚟，就去咗佢哋當地嘅一個軍部， 系嗰度叫咗佢， 第二朝就傳召咗叫佢去睇下嗰條片。佢入到去咧就見到啲人咧著曬灰色西裝嘅，就唔係即系軍裝，我哋佢係即系便服嘅著緊。咁就叫佢坐低，你係咪你拍噶呢段嘢？嗱，你坐低睇下咩事啦咁樣。咁佢係慢鏡咗之後咧，就係睇到啲嘢。當然佢話咧，嗰個火箭咧飛緊幾快咧，係13,000 to 14,000 miles an hour， 係即係過十八千萬，知啦，過十八千萬，14,000。 即系每小时 14,000里啊，唔系公里，系14,000里系 咁上升飞 碟，系肥写肥肥声，真系肥得好快啊！嗰、个飞碟系喺呢一个速度，弹出嚟喺佢嗰度，喺个弹头 系追住紧佢嗰个， 追住个弹头系好快咁，唰唰唰，跟住射咗几条鞭 落去， 几个嗰啲 镭射嗰啲 啦，即系嗰啲光柱啊，正嗖嗖嗖。跟住嗰个弹头呢就去咗无限嘅宇宙啦，佢正射走咗佢，係正将佢改道， 即係可以话失败啦，即係总之 失败咗，嗰个试验係失败嘅，因为佢係拍到有 UFO， 係 不明飞行物体， 係 出咗喺大气层外面，係飞近佢行緊14,000米，佢係飞近佢，仲要係嗰個飛碟仲喺14,000米嗰個速度嗰度咧， 即係追緊到佢， 係左右飛啊，定係射完你左邊冚埋你右邊，再中埋你個嘴咁嗰啲咧，定係嗰只 係 嗱呢啲係冇可能地球可以有咁嘅情況之下飛到。 系咪最好笑就系佢咩啊嘛？嗰班军人问：咁你觉得呢个系咩咧？佢仲要问翻个镜头，你话呢个系咩？ 唔系佢问佢，你拍嗰时你系咪玩嘢啊？喺上边， 啊， 即系佢唔知喺导弹度点玩咧， 唔系即系佢话佢拍摄嗰度系咪？你哋系咪玩玩嘢？佢话唔系啊，唔系玩嘢。咁系咩嚟嘅？ 我谂系 UFO 啊， 佢咁讲。我谂系 UFO。跟住佢啦，即系你谂下，我初时有谂，我睇嗰时咧就我又觉得咧，会唔会系苏联？ 派嘢去射佢， 吓！但系冇可能苏联会有一个咁灵活喺1.34米嘅速度，每小时1.34米速度咯，可以咁灵活，仲要射两个光柱落去。射光柱已经夸张啦，系咪先？地球边有射光柱啊？ 唔系，同埋你讲到如果苏联嘅话咧，其实你谂下当时佢讲60年代嗰阵时啦，咁个范德姆空军基地喺加州噶嘛，咁如果苏联要派架嘢去咧，佢一定要经过太平洋，即系你当你喺海， 唔系佢喺外喺铁喺层外边啊嘛。 但系唔系，因为佢如果嗰个所谓嘅， 就算苏联有个卫星喺大气层外边， 即系 喺嗰度边 下， 喺上边发射一粒嘢，咁嗰粒嘢都要好劲， 佢都要追住嗰个导弹系统， 嗰个反导弹，即系如果系真系苏联嘅嗰个反导弹装置要好劲咯，真系。 但系冇啦，苏联冇呢咁 系咯，冇呢咁嘅嘢，所以嗰个嗱不明飞行物体嚟嘅。 系咁，同埋我觉得佢最晚，即系佢而家讲翻出嚟，其实因为佢访问佢肯讲翻出嚟咧，咁佢都讲翻嗰阵时睇完呢段片，啲人同佢讲。嗱，你以后唔好再提呢件事啦，你都当冇呢件事发生过啊。 不过喺你嘅脑海咧，以前冇发生过嘅，你冇见过。 但我觉得好欣赏佢咯，你谂下佢而家。 而家咁老先出嚟讲， 再 佢真系冇同人讲过咯。佢 但系即系佢起码肯死之前都肯就走出嚟讲。 佢话呢条片咧，佢自从睇完之后咧，呢条片收尾系原装正版，系寄翻去佢个军部嗰度嘅，但系就已经抽走咗呢一段嘅片段啦， 冇咗啦。 佢话嗰个 cover up 咧，唔系成段片唔见咗噶，唔系离奇失踪噶，系嗰段片继续。但冇事，寄翻俾佢，系 pack 翻一样咁样寄翻俾佢，就其实已经剪走咗啦， 即系嗰段冇咗啦。咁所以即系你谂下，如果净系讲紧一啲咁，即系净系一个嘅拍摄队，一个嘅空军基地，有啲咁嘅事情发生，或者仲要系讲到明，即系叫佢唔好讲。当唔知咁，你谂下，其实美国有几多个空军基地，有几多个人员？ 哇！你话如果系 NASA， 佢真系话好啦，我哋俾个 video show 你睇。真哇 ，NASA 嗰个， 我谂佢过之前嗰阵会俾人杀咗噶啦。 即系就算1000蚊张飞咧，即系我谂系即系排得， 即系巨星会应该揾 NASA 货系嘛？ 如果维港巨星会揾咩嗰啲咩 啊？唔好先讲啦， 揾啲咩，直情揾 NASA 啦。 播呢啲片段， 全世界嚟睇啊！ 系 全世界 唔好派飞， 过你揾麦当娜啊！派咩飞啫？仲派飞5000蚊张飞都睇啊！NASA 话我而家将所有我哋由有 NASA 至到而家外太空嘅 footage 分7日播，吓24小时马拉松式5000蚊张飞，咁你癫咯！ 我都一定会去睇。 我谂阿 Moon 会揽住嗰个电视啦， 我点谂住嗰个 NASA 帮我 接佢机啦 ，Moon 过去， 你会保护佢啲资料。 哇，真系夸张！不过嗱，即系继续咧呢个 Out of Blue 嘅呢一个 video 咧，仲有其他嘅 一啲 系咁啊！阵间10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就会讲啊，不如预告下呢阵。 因为其实我一阵都会讲翻嚟对片呢边咧，我其实我觉得最正啊 ，Gordon Cooper 即系当时即系 Mercury 7嗰个太空人啦吓。佢就话其实佢喺太空就冇见到 UFO 嘅，不过咧佢就系当年佢喺个军事基地里边咧，佢就目击过一次 UFO 嘅，佢仲即系。繪形繪聲形容曬成個 situation 出嚟俾人睇，咁變咗我覺得，因為佢都係可以咁講啦，可以話而家美國太空總署唯一一個太空人咧，肯去大膽公開承認呢個世界有外星人嘅一個人。 同埋咧，大家千祈唔好行開，點解咧？就因為之後咧，雲海咧，喺晏晝打就俾我哥朱晨，即係佢重演翻阿風華當年。陣間咧，我有啲嘢要講， 唔係冇咁誇，有啲嘢要講， 有啲嘢要爆。咁我諗佢會喺10:30之後咧， 陣間先講， 係啦，陣間先會爆。好，咁我聽聽10點鐘嘅新聞先咧。